believe 你会想着我， I believe 你一样难过， And I believe 爱如果足够，谁管它隔着几个山头， I believe 我拥有自我， I believe 你爱我这么做，I believe 有了你，有了我，以后日子会快乐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有点疲倦。 真的每个人都留得住。 看你用心穿的， 有时候理性过度，有时候感性超速，你太快太慢，不相信都会输。 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快你的野兽，狂暴的撞击整个四周，满腔的怨恨一直狂流，倾泻在不见天日的大洞。你终究明明白白地显露出隐藏在背后的那个恶魔，爱与他撑着所有的美梦，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，爱与他粉碎对你的感动，漫长的爱意是那么脆弱。我在这里无话可说，沾了一笼的你的怒吼，熄灭蜡烛就像冷掉的心，是不是你 我不在乎理智变盲目，你灿烂的笑容都让我多嫉妒，

那么简单，几句我办不到。整个心悬在半空，我只能够远远靠着。这些我都做得到，但那个人已经不是我。 呼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前方白旗把你 相聚最甜美，你不再对我表示无所谓，静静地相依偎，满脸冰霜全部溶解，情话轻轻说，轻轻醉，自由在梦里不是我心碎，所想的一切你也能体会，心影成双成对，爱的心愿终于实现，情网轻轻织，轻轻碎。梦里面你是谁，醒来不在我身边，梦里面情意绵绵，为何醒来是你却又改变，在我梦里面你是谁，别让泡沫化成灰，梦里对我的誓言，难道你又不会？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是相同微笑。 时候走过一段路，心才会清澈，也才会看到。关于爱眼神的滋味，不要去发笑，仔细思考。爱过的他和流过的泪，都会是真。 你这样的人，其实我从来也不曾后悔。风起的烟，迎着微风